Thank you. La jeune fille encore est brave à l'œuvre.

Thank you.

我喜欢旅游，喜欢拿着单反到处拍。